攻读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。大卫刚走过山顶不远，看穆里巴尔的仆人七八正牵着一对备好鞍子的驴，驮着200个饼、100串葡萄干、100鲜果和一皮囊酒前来迎接君王。君王对七八说，你带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七八说，驴是为君王的家眷骑的，饼和水果是为童仆吃的，酒是为在旷野里疲倦了的人喝的。君王问说，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？七八回答君王说，他仍留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说今日以色列家会将我父亲的王位归还给我了。君王对七八说，看，凡属莫里巴尔的都归你所有。七八答说，我屈膝叩拜我主大王，愿我在你眼中获得宠幸。达卫王来到巴胡林时，看出来一个撒乌尔家族的人，是格拉的儿子，名叫十米的。他骂着走来，投石袭击达卫和达卫王的众臣仆。虽然百姓和勇士都围在王的左右，他毫不畏惧。十米这样骂君王说，滚吧滚吧，你这个杀人王，你这个败类，上主将撒乌尔一家的血都归在你身上，你夺了他的王位，现在上主将王权交在你儿子阿贝沙龙手里，使你陷入绝境，足见你是个杀人王。泽鲁雅的儿子阿比瑟对君王说，为什么让这死狗辱骂我主大王，让我去砍下他的头来？君王说，泽鲁雅的儿子，我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让他骂吧。如果上主吩咐他说，你咒骂达卫，谁还敢说你为什么这样做？达卫对阿比瑟和他的众臣仆说，哎，我亲生的儿子，尚且谋害我的性命，这个本雅明人更将如何？让他骂吧，因为上主吩咐了他，也许上主会怜恤我的困苦，会将他今日的咒骂变为我的幸福。达卫与跟随自己的人沿路前行，石弥也沿着山路与他平排进行，边走边骂，向他抛石撒土。君王与跟随他的众人来到约旦河岸，十分疲倦，就在那里暂且休息。阿贝沙龙与跟随他的众以色列人进了耶路撒冷，阿希托费尔也同他在一起。当达卫的朋友阿尔基人胡瑟来见阿贝沙龙时，便对阿贝沙龙说，大王万岁，大王万岁。阿贝沙龙对胡瑟说，这是你对你朋友的恩情吗？为什么没有去跟随你的朋友？胡瑟回答阿贝沙龙说，不，因为凡上主和这个民族以及全以色列人所拣选的，我就归顺他，与他住在一起。再者，我要侍奉的是谁呢？不是他儿子吗？先前我怎样服侍了你父亲，如今我也愿怎样服侍你。阿贝沙龙对阿希托费尔说，你们商讨一下我们该做什么。阿希托费尔对阿贝沙龙说，你应去亲近你父亲留下看守宫殿的嫔妃，叫全以色列人知道你惹下了你父亲的仇恨，那些支持你的人就必更坚强。于是人们在屋顶上给阿贝沙龙支搭了一座帐篷，阿贝沙龙当着众以色列人的面亲近了他父亲的兵匪。那时阿希托菲尔所出的主意 好像是询问天主得来的神谕。凡阿西托菲尔所出的主意，无论对达卫或对阿贝沙龙，都是如此。